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二十集，天生一对。这会儿赵普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说起来他平时其实都懒哒哒的，头一回这样严肃。展昭和白玉堂跟他不熟悉，紫影和折影可清楚，这种表情只在赵普脸上见过几次。打仗伤了很多士兵的时候，朋友死了的时候，他娘病了的时候。欧阳对展昭使了个眼色，努努嘴示意他别让小四子再说了。赵普估计这会儿不太好过，展昭点点头，往小四子嘴里塞了两片橘瓤。小四子睁大了眼睛吃着橘子，感觉身边众人的气氛似乎不太对劲，就四外看了看。 都吃饱了没？ 欧阳问紫影和折影。紫影点头，折影跑去付钱了。赵普起身似乎是准备回去了，展昭叫住他，指了指还坐在凳子上的小四子。 哎，你把小四子抱回去给公孙吧，我还有些事情去办，估计得晚回去。 赵普看着小四子，表情很复杂。 那几个地址我们一会儿去找就可以了，你处理你的问题去吧。 哎，我留下帮忙。 欧阳举手示意赵普抱着小四子去给公孙道个歉吧，这事儿总得解决。赵普和小四子对视了一会儿，小四子伸出双手，那意思是让他抱抱。赵普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，小四子坐在他胳膊上跟他对视。 你不开心啊？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？ 看得出来啊。 小四子捏着赵普垂在肩头的几根头发转啊转。 回去好好跟爹爹道歉呀。 你其实不打呀？ 哼，那是。 赵普抱着小四子走了。紫影和折影对展昭、白玉堂摆了摆手，以示告别，也跟着走了。身边欧阳就坐了下来，笑眯眯看着两人。 二位，边找人边说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太明白欧阳怎么突然这么着急。姚子玲也有些好奇，看向白玉堂。 天都快黑了，你们找谁去？ 自然找姑娘喝花酒去， 你去不去？ 白玉堂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欧阳笑嘻嘻地打断了。姚子玲微微一愣，突然笑了。 你确定要带着玉堂去喝花酒？那场面…… 嗯。 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打断姚子玲的话。展昭却是很好奇，那场面如何？ 走吧，边走边说。 我也去吧。 姚子玲拖着下巴问了一句，却是没站起来。 你吃饭吧。 白玉堂说完转身走了。姚子玲似乎早有预料，抬了抬手。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，展昭之前就注意到了，应该是姚子玲的随从，可能和赵普的影卫差不多。姚子玲让黑衣人去点菜，展昭和欧阳少征起身离去。展昭走在最后面，下楼梯的时候就看到姚子玲抬眼看了他一眼，目光从他身上划过，带着几分盘算。展昭下楼梯微微皱眉，他行走江湖那么多年，见过人不少，对人的第一印象多少有些判断，姚子玲这个人属于深不可测的类型，应该很难从他身上读出任何心事或者情绪。不过刚才那一眼阴森森的，让他有一种被毒蛇盯着的怪异感觉。下了楼，众人往第一个地址的方向赶。 谭晶后来出了什么事？ 好，据说。 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问。 展昭还没来得及说，身边欧阳突然打断。 是吗？ 刚才那个是谁？ 欧阳指了指后方的酒楼，就是他们刚才吃饭的地方。 姚子林。 啊，他。 怎么了？ 欧阳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白玉堂。 他跟你很熟？ 同门，不过不熟。他是天山派的，不过也不怎么住在天山。我总共才去过几次天山派，平时都住在陷空岛。有什么问题啊？ 欧阳伸手摸了摸鼻子，说了句不相干的话。 其实赵家军这么多人里边，武功最好的是王爷，当然不错了。排名第二的应该不是我，是邹良。我跟乔广差不多，老贺不跟人打架，所以没比过，深不可测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邹良人称雅郎，不声不响，据说性格极诡异，但是武功非常好，杀气也重，是赵家军左翼将军。赵普一直用他来带兵突袭，不过他们不明白欧阳为什么无缘无故说这个。 你想表达什么？ 为什么不用邹良做先锋官，用我，知道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。先锋官火麒麟名气大得很，不过为什么要他做先锋官，这谁知道？ 因为不才，我有三个别人没有的能耐。 欧阳伸出三根手指头，展昭和白玉堂专注听。 头一个，我认路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。欧阳少征是地理通，大宋谁都知道。 第二点，我口才好，会骂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沉默，这大概也算先锋官必备技能吧。 第三呢？ 我鼻子好。 鼻子好？ 比狗还灵。 欧阳抱着胳膊指了指白玉堂。 你身上没带熏香，不过你沿途总共住过了三家客栈，这些客栈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熏香，还有一种衣服上的应该是家里带过来的味道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展昭凑过去抓着他袖子闻，只能闻到淡淡的香味，这也能区别开来？ 展大人早餐应该吃了馄饨，还吃过豆沙馅的包子，上衙门口的铺子吃过鱼丸，期间还吃了另一家的粉丝汤。 你早餐这一顿够丰富的。 鼻子果然很灵啊。那然后呢？ 欧阳回头瞧了一眼那客栈的方向。 刚才行刺王爷的黑衣人用的弩箭上面有一种松香味道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也察觉到了他的神情变化。 姚子陵身上也有这种松香味，我刚才已经告诉王爷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不解地看欧阳，那意思是刚才你什么时候告诉赵普的？欧阳再一次摸了摸鼻子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想了起来，刚才赵普的确摸了两下鼻子，原来是在跟欧阳少征交流。 王爷应该会派人跟踪这个姚子陵，既然一起喝过酒，那就是朋友，不想瞒着你。既然你跟他不是很熟，那就好办了。 白玉堂没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 可能只是误会。 无所谓。 无所谓？ 展昭略微有些不解，白玉堂不像是那么无情的人，哪怕没什么关系，但看得出姚子陵挺关心他。 对啊，无所谓，因为不是他干的。 这么肯定？ 他要真杀赵普，也不会用这么蠢的法子。他很聪明，我师父的功夫，脑子笨一点都学不会。天山派那个地方，稍微蠢一点都活不到明天。 原来是这样。 哼，开封府办案讲证据的吧，这理由你都接受？ 这理由不够充分吗？ 哪里充分？ 欧阳睁大一点点眼睛表示疑惑，但展昭已经和白玉堂继续讲谈金的事儿去了。欧阳背着手在后头看着一红一白两人的背影，各种默契，脑袋里无缘无故就蹦出了天生一对四个字。伸手拍拍脑袋， 欧阳小跑着跟上，不过插不进两人当中去，走左边走右边都不得劲儿。他坐惯了先锋官，实在不习惯跟在后边，只好跑前头去带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。 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见人影啊？ 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 你听什么呢？ 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的龙图案卷机开始播了。 这么快？在哪儿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各位姑娘们欢迎订阅分享哦。